还要注意保暖，主持人。 好的，最近确实赏花成为了一个热潮，所以也特别感谢您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及时的提示。感谢全老师，让我们下一个时段继续见面。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1:06，环球旅行家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里是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全新一周开始是从这个应该从春天开始，为什么呢？上周末你看啊，经过雪的洗礼之后 啊，哈， 春意盎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眼前就春意盎然啊，因为袁一今天穿了一件绿意盎然的衣服 啊。那其实还是一件冬装，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周末，就即将真的要真正告别冬装了。 据说得20度上下， 突破20度。 哎呀，这个各位，这周您打算怎么穿？ 乱穿衣。 确实是这样，但是提醒大家，因为在周一、周二这两天，我看今天早上的最新的一个预报还是说，到了夜间温度还比较低。 对，温差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个原因还是得加点衣服啊，哪怕手上拿着。 我昨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天亮着呢嘛。 啊。 下午5点多钟吧，准备去吃晚饭，我穿了一件夹克，牛仔的。等吃完晚饭回来的时候，我就快冻死了。 你看，吃饭之前和吃完之后就两个温度， 对对对对对， 两个季节啊。各位保重身体，我们增减衣物要注意一下。 嗯， 今天旅行情报室啊，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说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多多少少知道，我们的政策上有很多新的变化。 是， 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出入境管理的这个业务上呢，大家可能都尝试或者说感受到了很多很多便利。 所以今天的旅行情报是第一条，讲到的就是咱们在北京办理出入境业务的时候，就可以实现多平台扫码支付这样一项便利了。 我记得在前不久咱们好像预告过一次啊。 是。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在北京咱们办理出入境的业务申请人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京东 APP 等等多个支付平台来扫码支付原来啊必须要那么给现金的费用。 嗯，那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说，扫码支付范围呢包括中国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办理出入境证件以及外国人办理签证证件等全部出入境业务。警方升级缴费系统之后，可以支持微信、支付宝、工行 APP、 银联二维码、京东 APP 等多个支付平台。 嗯，那同时呢，出入境证件自助受理一体机也同步升级了，支持多码合一的缴费功能。说这我突然想起来了，就在上上周，家里人刚刚去过，刚好感受了这个就是支付宝的这个业务 啊、哦。他这些平台还不是 因为他没带钱去 开放的 啊，他忘了带钱包了 啊、 哦。结果呢，哎，人家就回来了 啊，就办完了，回来了，简直奇迹。 所以还是方便了大家哈、 嗯。 那么警方也提醒大家，内地及港澳台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回执单上的二维码具有唯一性和时效性， 哦、 那仅仅在办理业务当天是有效的。隔天或者是支付之后就自动失效，那申请人办理业务之后应该尽快的来扫码缴费。因为二维码、啊、这个失效之后没有能够缴费的呢，需要尽快的前往办理业务的出入境这个接待场所的人工窗口去缴费，以免影响大家办理你的证件。 就这是便利的这个方式，但是别觉得说不用交钱，我交完材料我就走了， 嗯， 没有交现金这个过程 过一会儿就失效了、 啊、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的、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旅行情报室，留在北京来看一看复兴号4月10号起会扩容提速 呀。这提速这个事儿一听心里就痒痒哈、 嗯、 因为每次说到提速就是从 A 点到 B 点的距离 本来距离是没有变的，但是大家可能会少花好多时间。 是。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咱们有过一次降速之后呢，我们一直在期盼着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之下，提速功能的实现。那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就宣布，从4月10号起，不远了啊，清明节之后啊， 是， 京沪高速线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将会调整，使用复兴号动车组担当的列车由现行的从14列增加到了30列，那么按照时速是350公里来运行。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列车两队改为上海站中道始发，调整之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列车改为40队，同时呢，上海到北京最快的 G22 和 G17 这样的列车运行时间缩短至4小时18分。我记得前不久咱们刚说过，缩短到4个半小时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很好了。 上海到北京都这么快了， 啊，以后还有快的啊，放心。但是票价不变， 嗯， 啊，这个二等座是553块钱，一等座是933， 就是加量不加价的感觉啊。 没错， 这次410调图，京沪高铁在开行7队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基础上，增加16列，总数达到30列。复兴号最短旅时发生了变化，北京南到上海虹桥的建亭只有一站 啊，所以全程只用了 4小时18分。 对， 北京南到上海建亭两站全程是4小时28分。 嗯， 此外呢，对北京南到上海虹桥、杭州东、合肥南等列车车次停站编组都进行了调整，提醒旅客乘车购票的时候要注意车票预售期和车次的增减以及运行区段的变化，具体车次的时间呢也要以12306官网为准。 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习惯，会去比较一下，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对， 比如说从北京去上海，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概念，觉得最快那就是京沪快线嘛。那个时候京沪快线只存在于航空，对不对？ 对， 嗯。 然后慢慢的，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就会发现，京沪快线的这个京卡通道的人要比经济舱卡的通道的人还要多一倍。 嗯 嗯，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呀，既然在旅途上面也减不了多少时间，好像还不如转到这个列车的方向。 对对对，真是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大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飞行的距离上啊，总的飞行距离上肯定是有优势的，或者说飞行的这个时间是有优势的。 对， 但是呢，机场两头的时间， 对， 尤其是在咱们安保升级的状况之下， 还有从机场到市区的时间， 哎，堵车的情况下， 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呢，我记得在前几年，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人在选择这个去上海这样的路程的时候，就会来考虑一下，高铁方面。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高铁啊，好像还有一个，前一段也提到说，除了白天的这个运行的高铁之外，还有一个晚上的。我们知道高铁有这个叫动卧 啊，对对对， 而且给大家是不是看到过那个图片？就是那个动卧呢，那个列车是咱们原来是没有见到过的，就是一个动卧的列车，它的那个卧铺啊，它是顺着车头的方向的。 对，这样感觉更顺理成章和舒服一些。 是吧？ 以前是横向的。 对对 对, 对， 就是现在像宿舍是吧？宿舍进去以后那个床就是顺着门的嘛。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样的一些改变呢，恐怕也使得更多的人在选择的时候也会更多的考虑是不是经济合算，另外最省时间。 对，我们的列车越来越舒适，也越来越有效率了。 没错。刚才说到的只是交通方面的信息， 嗯， 其实刚才一提到说春天即将到来啊，我们一直要说即将，准确点来讲，因为温度的变化还在持续当中。 但是南下这个赏花的这个热情已经非常高涨了。 你不用邀请我们去你家吧？ 当然要邀请了。但是其实咱们这个祖国幅员辽阔哈，很多地方都， 哎，他还很大度，不是说光邀请去无锡的是吧？ 不是只有无锡一家嘛？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气象预报这个专员，我们的老师也非常贴心的跟大家提示了一下南方一些城市最近正在受到这个雨水的这个侵袭， 对， 就是有降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会对各位的出行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雨水最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可以促使 对 花开得更好。 对，我们说到这个花开啊，接下来提到一个地方呢，这个大家要稍微的这个把集中的地方啊，咱们分散一下，因为我要说的这个地方呢是每年人数可能最多的地方。 你说完这个地方，我就要极力推荐我们家的樱花了。 那好，我们岔开来说好吧。先说一说，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去哪儿赏樱啊？ 武汉大学。 对对对，当然这个玉渊潭也是可以，但是玉渊潭得等一段时间是吧、 啊、对对对。 武汉大学的樱花真的每年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那很多人呢把这件事情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上一周武汉大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也介绍了一下今年赏樱季的系列管理办法。 你说一所大学挺不容易的，它不仅要管好自己的老师和学生、 嗯、教学、嗯、 还要去管这个 景区游客， 对，作为一个景区来管理游客、哎、 真的是挺 不容 易。 对 啊，但是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他们今年的一些措施。 嗯，武大樱花呢预计20号左右会完全盛开， 明天， 对，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哈、嗯、从3月20号到4月20号，这个学校的局部区域将会进行封闭管理，游客入校赏樱呢也需要提前3天网络预约，凭身份证入校。 对，再次提醒大家，提前3天必须在网络预约啊！ 你不能今儿早上睁开眼说，哎，我们今天 去 武大，那不行，你去不了、啊嗯。 对对对，另外要拿好你的身份证。 是， 今年的赏樱季呢，武汉大学继续实行了10名限量免费网络预约制度，从3月17号，也就是从前天晚上的8点开始。社会公众呢就可以通过武汉大学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微信登录预约系统，填写你的姓名、身份证或者是军官证啊、港澳台居民通行证啊、护照号等等，还有手机号这样的真实信息。预约3天之后的参观行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团体预约，必须是个人的。 对，为了保证游客体验度和学校的教学秩序呢，工作日预约的限额是15000人，周末预约的限额是30000人。参观时段，工作日早8点半到下午5点半，周末是早8点到晚6点。 嗯，刚才你提到说那个身份证，拿身份证入校，它好像有一个引号，说是刷脸入校， 是，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啊，他们首次启用了人脸识别系统，就跟咱们北京站和北京南站似的，是吧？这个在校园入口呢，安装9台自动闸机。啊，没有啤酒，嗯，这个机器啊，就是刷脸用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成功预约的人呢，刷身份证的同时，你接受那个摄像头的识别，实现1秒放行， 所以提高了这个入校的这个速度。 完了，继续当作是园子了， 完全是一个景区。 对， 但是我觉得校方其实真的是花了大力气，你看有专门的人来管理这件事情，啊、 对对对， 同时 还人性化的， 还花钱安了这9台自动闸机，也不少钱呢。 对， 而且这个参观全都是免费的呀。 嗯嗯嗯，各位。一定要遵守这个参观的秩序啊，提前3天预约。 嗯、当然，樱花除了武大之外，咱们这个国家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看，比如无锡，对吧？北京也有。 对对对， 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Like any true love, it drives you crazy, but you know you won't. 的是 Welcome to New York， 但是我们内心呼唤的是 Welcome to China。 在我们这一片土地上呢，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有好看的春景。 对，那么接下来呢，刚才袁一不是也说了吗，这个春天的花呢到处都是，你不必要扎堆儿。 对， 有可能的情况下你分流一下，说不定你能够享受到那个叫人均看花的面积就是很多。 对对对对，你的这个客户体验会更好一些哈。 那要不然大家了解一下。 对，当然要了解一下樱花，了解一下嘛。以前北京就是玉渊潭，对吧？现在其实在北京除了玉渊潭以外，有很多地方，比如这一次就有樱花之王落户北京。 对， 在朝阳区金盏乡蓝调樱花园迎来了两颗樱花之王落地安家。三月底已经酝酿三年之久的这个北京蓝调樱花园呢，会对北京市民首次开放。 嗯， 所以从今往后呢，北京人在自己家门口可以欣赏到春天最浪漫的风景，漫天粉红樱花雪的盛景。 嚯、据这个专家介绍哈、说这次移植的樱花之王这样的这个花呢，它的胸围达到了30多公分，高是10米，棚茎长就有8米。 所以它这个指就是那个树的维度是吧？ 对对对、哎呀，这个不得了啊！ 这在樱花当中就绝对属于壮的。 我一般来说去，我记得啊，在印象当中看到的樱花树，就是还是稍微的，就是那个 苗 条 一 点 的 多， 对对， 是吧？ 嗯，像这个樱花之王，它真的可以拍什么《三生三世》是十里樱花了。 对，玉渊潭你是已经补过课了，对吧？ 我对、对去过。 那这个呢，又是咱们新的一个樱花景区。 对，今年三月底， 差不多了。今天是19号， 是 差不多在清明之前，我觉得大家伙都有更好更多的一些去处，可以在北京足不出户就可以赏樱。 是的、那么到底北京城区的第一朵樱花会在什么时候开放呢？现在的时间呢，预计会在3月25号左右。这是来自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根据2017到2018年的冬季气温特点以及未来的气温预报，就开展了北京地区杭州早樱的始花期初步预测。 嗯，这个特别好啊，我们原来老说有些国家呢，他们老预报那个樱花期樱花期，其实咱们自己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都可以加入到预报的过程当中。那么从气温综合走势来分析，专家得出了初步预测的结论，今年北京城区的杭州早樱将在3月25号左右，刚才云一说了开第一朵花。那么与近20年平均始花期是持平的，也就是开始开花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 但是要比去年是多少号，3月13号，所以要比去年明显的偏晚， 偏晚两周左右。 我们老在说今年其实气温看起来就是因为春节过得晚 晚， 然后感觉上气温呢好像是比较高的， 但其实 是让花感觉到的不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今天其实还是要比往年要冷一些。 对，要不然前天都雪了吧。 而且这在还延期了5天这个暖气供暖 啊，太好了。据了解啊，说植物的物候期和气象条件呢确实有很大关系，这跟人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尤其是和气温关系最大，这里的气温并不是简单的说气温到多少摄氏度就能开花。而是与累计温度，也就是叫积温关系密切。累积温度啊，那么当温度累计达到了设定的阈值的时候呢，这个樱花就开始要进入始花期。 那么我们也来补充一下相关的背景资料哈。北京市气象局官方微博气象北京发布消息，以气象服务首席张爱英为首的课题组从2013年起就对春暖模型在北京观赏植物开花期预测中的适用性进行了一个深入研究。 哦，从2013年开始就有这样的研究了。 对，那对北京地区杭州早樱的始花期和盛花期进行了预测，准确率高达93.5%。 太棒了，咱们自己的预测这么准确，而且 相当精确了， 是而且能够涵盖咱们北京大部分的地区。我想不单单是樱花哈，其他的花， 咱们春天有很多花啊， 咱们也都可以加入这个行列， 梨花啊、杏花啊、玉兰啊等等。 说到这个花的开放呢，有这个城区和山区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时间，所以大家要区别的来看待。那么我们看到，据香山公园官网的消息，经过冬季维护之后呢，香山那边的景色现在已经很好了哦。所以呢，在冬季维护的时候呢，保养过的香山索道也已经正式的营业了。 哎呀，去香山做索道简直是又省力又好看。 好多人说了嘛，这个膝盖要紧哈。 香山公园位于北京西郊，地势险峻，苍翠连绵，占地188公顷，是一座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景区内主峰香炉峰俗称鬼见愁，因为它的海拔有575米。 来说一说去过几次鬼见愁。 我就去过一次。 爬上去的吗？ 没有，很怂。但是我下山的时候是自己下来的。 厉害啊！我还没有爬到过鬼见愁，我基本上去了好几次香山。我记得有一次是采访，两次是跟这个家人去，但是都是在旁边看了看。我没上去，反正别人上去了。 你们去吧，我静静的看着你们爬。 香山公园呢，确实历史太悠久了。考考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什么时代的开始始建的吗？应该是在金大定26年，距今已经有近900年的历史。那么在元、明、清这几代的时候呢，皇家都在香山建过叫离宫别院。那么每逢夏秋时节呢，当时的这个皇帝啊，都要到香山去狩猎纳凉。香山寺呢，曾经是叫京西寺庙之冠啊。清乾隆十年，也就是1745年的时候，曾经大兴土木，建成了明造京城的28景。咱们经常会有香山的嘉宾来提到说，咱们在28景当中有很多景都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对 对吧？乾隆皇帝把这里呢赐名叫静怡园，所以咱们很多朋友一说到静怡园呢，就知道指的香山。 嗯哼， 香山除了秋天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云集之外，其实春天在前不久我的一次采访过程当中，我也了解到说春天啊也非常好。 对。春季的香山，山花满山，有牡丹、玉兰、西府海棠、山杏、山桃、月季、紫薇、连翘、梅花、丁香等等，还形成了一些集中的观赏区，比如说杏花林，还有梅花谷、丁香路等等。丁香花确实是很有名的香山。 对， 那春暖花开的时候，各位就可以挑一个风和日丽的，不一定是周末，平时也很好。 真是， 因为周末还是人挺多的。 香山这个名声在外啊。 对对对。 一到春天，可能知道的朋友都会云集香山。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有空的话，去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地方。你比方说，马上要开始的那个樱花新落户的金盏香的蓝调樱花园。 对。 还有渊潭，可能得过几天之后， 3月25号开始再会有第一朵杭州早樱。 对，看看它的这个预报如何吧。 对，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发的照片当中梅花还是比较多。我在前两天看这个周末啊，我记得咱们周五的时候好像提到过，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我看很多微博上的公园的照片，包括我们提到植物园那边 是 梅花，还有那边卧佛寺的腊梅，确实还是在开放的时间。 是，包括周六的那场雪， 哎呀，那太好了， 雨下完之后。那个枝头的绿芽就开始冒出来了。 对对对， 各位也可以留心观察一下身边的春景。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趣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上半时段咱们是待在北京，在国内跟大家一起了解这个春天到来的步伐啊， 是， 但是一步一步走得越来越近了。接下来咱们稍微走远点吧，因为我们也特别感谢一直在平台上这个跟我们互动的很多朋友啊， 嗯， 特别是四一这位朋友太厉害了，您说哪儿，不是，我叫您 指哪儿拍哪儿， 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啊， 四一太厉害了，他刚才花儿也好，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动车组的列车是吧，我的天哪，他每一张都有自己的图片。 嗯哼， 那么接下来不知道我们说这个地方您是不是还有互动啊。 好， 我们说的是东南亚地区，每到了四月中旬会开始了一个传统节日，叫泼水节 啊，对，也叫送干节。 您不会发一电影剧照给我们吧？ 所以这也是吸引着很多中国游客前往去体验的一个这个主题。 是。 那随着泼水节日益临近呢，多家旅行社表示，预定四月中旬前往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订单量明显就增加了。泼水节有望成为东南亚旅游的又一出游小高峰。 嗯，每年这个时候，反正咱们说到这个的同时呢，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很多很美好的记忆。 是， 我记得看过几个朋友的朋友圈啊，这个拿着各种这个大的水枪 啊 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能是开水，是吧？ 你们怎么那么坏 啊？反正去的人他们说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就是。它是一种礼节性的， 是， 就是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突然就湿了啊，这个身上一有了水你就不高兴，你一定得高兴，越多的水越高兴， 那都是祝福，美好的祝福， 对对对， 满满的都是， 这是财啊，嗯、 对， 所以这个我们在今年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某网站的数据显示说，今年、啊、泰国啊，它依旧是咱们中国人体验泼水节的首选目的地，这个没有办法了啊，其他国家就是在这个后面跟上来，它可能也。夺走不了泰国那个就是第一的宝座， 对， 是吧？ 对。 那么截止到目前，赴泰旅游预订人次据说比同年的比去年的同期啊上涨了达50%， 这也太多了， 我的天哪！这今年你们是怎么了，是吧？像普吉岛、曼谷、芭提雅还有清迈、清莱这样的旅游目的地，预订人气是最旺的， 嗯哼， 永远都是这几个啊。 是。 其中呢，数据显示，20到35岁游客预订占比高达70%，哪儿来的价呀、啊，你们？还有泼水节的湿身大趴就更受年轻人的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赴这个除了赴泰国有预定火爆之外、 嗯、 像柬埔寨、缅甸这样国家的路线呢也是颇受游客青睐。 我就觉得这个是聪明的选法， 稍微 吧 对吧， 嗯， 错峰一下， 对，水还多点， 去一个另外的地方，水源不用那么抢， 对， 也是成为了泼水节旅游的一个新兴目的地。 嗯， 数据显示说，四月中旬前往柬埔寨、缅甸的预订人次同比翻番，其中柬埔寨的暹粒、西哈努克市、金边，还有缅甸的仰光、蒲甘、曼德拉比较受中国游客的喜爱。 嗯，不仅是东南亚的线路预订的火热。这个泼水节咱们知道，那除了国外咱们自己也有啊，对吧？ 是啊， 催着咱们四月份的国内的云南旅游、 嗯、 今年泼水节期间云南旅游预订人次同比已经上涨30%， 我们说的这可都是稍微过去一点的数据了啊。今天再定的话，说不定都很火热了。 是。 那西双版纳、昆明、瑞丽成为三大热门目的地，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看，昆明再往北的地方呢，它有可能就没有那么热了。 对。 那么瑞丽、西双版纳靠近这边境的地方，是吧？它就可能更有这种氛围。 对。 其中作为人气王的西双版纳，说受到供求关系影响，泼水节期间酒店价格普遍的上调了。很多涉及到西双版纳的旅游线路价格比平时上涨显著， 嗯， 大多上涨500到2000元 啊，这个价格其实真的是涨不少啊，总价也没有太多呀。 对，这个所以专家还是提醒大家，泼水节的乐趣呢在于泼水，参加这个泼水节呢可能啊会弄得湿淋淋的，那建议大家呢多备几套方便穿脱的衣物，可以随时的更换，同时呢不要带贵重物品，尤其是相机，你要加了防水套还行啊。 对， 要不然 还有手机这种东西，大家就都准备好这种防水套。 对对对对对， 不然你就别带上街。 是， 对， 这个大家在去过泼水节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那儿提前到来的夏天。 嗯。这是东南亚地区，我们接下来继续发布的数据呢，来自猫头鹰发布了2018年旅行者之选的酒店榜单。 嗯，这是全球范围内是吧？ 对，全球范围内，这个榜单呢是依据全球上亿旅行者过去一年内在他们这个平台提交的酒店点评和评分。 嗯，这个还是确实好像很多人很信赖的啊。 一个平台，对。 这个上榜的酒店呢，他们分了十个类别，这十个类别分别是这样的：最佳酒店、奢华酒店、平价酒店、小型酒店、最佳服务酒店、民宿、浪漫酒店、家庭旅行酒店、全包式酒店，还有最后一个叫超值酒店。 所以这类别分得很细，所以这样点评或者是分类评选起来也会比较公平一点。 对，我原来啊，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其实有时候出行回来之后，在那个网站上要写评分， 嗯哼， 它有一个选项，不是老问你说你是这个携带家人出行。 还是 就是情侣出行， 对， 出差， 对， 开会， 你的出行类型， 我开始不太理解，我说要这是干嘛呢？我说这不是隐私吗？哦，他们原来是为了这个，就为了让大家， 区分大家的目的， 分得越细，大家可能会越找到自己适合那个酒店， 越有参考价值， 对吧？ 也确实，对。那位于柬埔寨暹粒的维罗斯酒店在最佳酒店榜上名列第一。哇，这个最佳酒店应该算是一个全面的吧？ 啊，是柬埔寨的酒店。 那么最佳小型酒店的桂冠呢，是由日本的京都市梅花酒店摘得 啊。 也确实，小型酒店确实容易诞生在 对对对对对对。 那马尔代夫巴洛斯度假村、越南河内碧海 SPA 酒店、摩洛哥马拉喀什里亚德克瑞迪尼酒店， 哇，这么长的名字， 对，分别获得了最奢华酒店、最超值酒店和最佳服务酒店 啊。哎，来看看啊，刚才说的是最奢华酒店是马尔代夫，对吧？马尔代夫那个巴洛斯度假村， 最超值是在越南， 越南啊、 最佳服务是在摩洛哥。 都还比较符合大家的这个认知，哎， 是，就是对于这个目的地的认知， 对吧？ 嗯哼。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旅行者之选的酒店榜单上呢，法国巴黎的苏克酒店在最浪漫酒店榜单名列第一， 这也太符合这个国家的气质了， 简直你拿来给我评，我也能评出来。然后这个榜单评选呢，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最浪漫酒店啊，它评选主要依据的是过去一年内以夫妻或者情侣身份入住的旅行者提交的点评。 对，您要是出差去住了这个苏克酒店，你写了点评，别人可能也不太会参考你的。 对，你出差你 出差你浪漫， 你浪漫什么呀？你回去怎么叫？不是那个松赞，再来看啊，底下我还有啊，松赞香格里拉林卡获评了浪漫酒店榜单中国第一名。 哇！ 如果没看错的话，松赞香格里拉林卡。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云南西藏的这个景区， 对， 是吧？啊， 然后中国香港逸居酒店也获评中国最佳酒店。 嗯、哎呀，一说这些酒店的名字，我就心里就痒痒。就是、 没有一个住过的， 没有机会嘛？关键是 没有价嘛？主要是 哎，这个酒店住的多的朋友，我想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一个是叫出差啊、会展这样的，可能你。 对对对对， 机会多一些。另外呢，携家人出行呢，最主要就是假期当中怎么选择这些酒店的类型。 是， 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十个类别，其实我想它还不是最全面的，这只是一家之言嘛。 对对对， 这些当中有家庭旅行酒店和全包式酒店。我看到最后这个全包式酒店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是不是那种就是对度假村？ 嗯哼， 这个呢是越来越受到大家欢迎，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在以后这个酒店住宿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 你的数据， 多写点评嘛，这样可以给其他的游客更多的一些 参考。对， 那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住宿是花钱的一个大头 啊， 大交通也是。 嗯，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航空公司哈，汉莎航空， 嗯， 准备推出经济舱的预点餐。 啊， 这个航空餐食这个事情， 经济舱有预点餐， 预点，对对对。其实德国汉莎航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服务确实不错。哦、那这个 我也一直觉得就是没坐过。 他们呢，准备在今年夏季在洲际航班经济舱推出这样一个点菜式的用餐服务，乘客只需额外支付费用，可以提前预定自己喜好的食物。 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般来说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航空餐啊。说实话，就是吐槽的居多。 对， 这个是在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它也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对，在限制他们。嗯、但是，确实，对吧？ 有改进的空间。 对，仓位不一样，它这个餐食水平确实也不太。 对对对，是是。所以我觉得，远洋航空公司如果推出这样的就经济舱的这样的服务，就是升级的服务的话，它肯定会受到欢迎。 对，也别说。都大家每个人平摊这样的一笔费用、 嗯、 把这个机票提升，那肯定旅客也不 乐意。这样 吧， 就是我愿意，我 就掏钱， 对吧？ 对对对、嗯、那他们汉莎航空新推出的点菜菜单呢，含七种菜品，包括烤牛排、 哎、 日本寿司、 嗯、 巴伐利亚小吃、 嗯、 地中海式鲜虾面、 嗯、 泰式咖喱饭。 你知道我没吃中午饭吗？ 囊括的范围和种类还是挺多的哈。所用餐具呢，由常见的塑料器皿升级为瓷器。 这就是咱大家看到飞机上是不同待遇嘛，是吧？ 是 前面用的，后面的不一样。 从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出发的洲际航班经济舱的乘客，可以在出发前至少24小时下单预定， 嗯、 支付19到33欧元，折合人民币148到258元人民币。 嗯， 价格我觉得还算合理，就是一般你如果在这几个像。法兰克福或是慕尼黑、 哦、 你在当地吃一顿餐的话、 哦、 差不多也得花费这些， 比较一下的话， 对对对、 嗯、其实我不知道咱们国内，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个航空方面餐饮的这个配置啊，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航空公司推出类似这样的服务，就是经济舱也有这样的升级的服务， 没有听说， 还没有听说，对吧、 嗯、 我想可能有一些原因也会有限制，比如说咱们的人数的众多，是吧、 嗯、 这个航班一个我们刚才提到说洲际可能好一点，如果是在这个普通的国内的短途飞行的话，大家可能也不会觉得有太大必要， 因为时间比较短， 对、嗯 我扛一下，或者我上飞机之前或者下了飞机以后就吃一下， 本来服务时间就短嘛。 对，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汉莎航空呢，在几个月前还发布了他们的商务舱的座位新设计图，所有中间座位呢是比邻过道的，形成了叫121或者111的座位模式，这意味着商务舱的每名乘客呢可以直接的进入过道，不必打扰他人， 这 个非常 好，很棒， 对对， 嗯， 就是两口子还好说，是吧？就是一起坐还好说，你别人的话，你总是得跟人家打个招呼，或者 我每次都是选择坐最靠窗的那个，如果坐经济舱的话， 嗯、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打扰别人，因为我可以扛，我可以忍。 明白，睡眠特别好的一位同志，是吧？按照计划呢，这种座位他们在2020年啊，汉莎航空所有航班全面铺开。 是。说完德国汉莎航空以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英直航也添了新线路， 这是跟咱们有关系、嗯、 对，北京直航爱丁堡在这个今年的6月份就启动了，我还记得我那会儿去爱丁堡的时候还转了一次机， 到了 在 伦敦转， 然后再飞了一趟国内， 哦， 对， 这是前些年的事了、嗯、 是，就是虽然也就是飞了一个半小时， 嗯， 但是其实还是挺麻烦，因为你要这个行李中转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嗯、 那爱丁堡机场呢，当地时间3月15号发布了消息，从今年6月份起，海南航空航机每周每周两次直航爱丁堡和北京、 嗯、哦， 那另外呢，中国海南航空新增了每周两班北京都柏林爱丁堡的往返航班，每周四和周日从北京经都柏林前往爱丁堡，返航是周二和周六。 嗯，那预期前往爱丁堡和都柏林的商务和游客呢都会增加，所以海南航空使用的是 A330 空巴空中巴士啊。另外呢，每周将会多50个航班从非伦敦机场飞往中国啊。这个话说得好啊，原来都是从伦敦机场飞的是吧？ 嗯。 那这是从2016年从40班增加了100班以来首次扩容，首个直飞中国的非伦敦航班是2016年从曼彻斯特起飞的。 官方数据显示呢，单单在2016年就有41000中国旅客访问苏格兰、 嗯、 消费的额度也达到了3600万英镑，所以让他们不得不关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客户群体。 真的是这样啊，原来一说到欧洲旅行，可能英国呢算不上是最热门的地方、 嗯、 一直是这样的。 对， 可能去过欧洲大陆的很多游客，在第二次赴欧洲或者很多次之后，他会想到英国是一个